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前不久我们刚刚送别了常宝华、盛中国、单田芳三位艺术大师，最近又有一位备受尊重的艺术大师先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先生9月15号去世，享年88岁。在影视剧作品和在仁义的舞台上，朱旭先生留下了一个个性格独特、色彩鲜明的人物形象。生活中的朱旭先生德艺双馨、睿智幽默，被很多人亲切地称为朱旭老爷子。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共同缅怀朱旭先生，跟大家讲讲他的舞台故事，向老爷子送出我们的一份悼念。朱旭先生的名字上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是在今年5月，在2018年度一戏剧大赏中，88岁的朱旭先生和82岁的焦晃先生一起获得了中国话剧杰出贡献奖。那时候朱旭先生刚做完手术，是坐着轮椅参加颁奖典礼的。1930年2月，朱旭出生在辽宁沈阳，家里有两位兄长和一位姐姐，他是最小的儿子。朱旭的父亲是在县府里做文书，收入微薄，很难养家糊口，于是就辞去职务，考进了由张学良经办的讲武堂，后来成了东北军的军官。朱旭1岁的时候，家乡发生918事变，全家就随军离开了沈阳。1949年5月，长大后的朱旭进入华北大学，在华大三部戏剧科学习戏剧专业，毕业后他就进入了华大文工二团工作。刚调到二团的时候，朱旭被分配到了舞台工作队的灯光组，当了一名电工。当电工而不是演员，这其中还有个误会。原来朱旭在华北大学上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宿舍的电灯坏了，怎么开都不亮，是朱旭凭着自己一时大胆，7桶8桶把电灯修好了，于是大家就以为他是懂电的行家，他才被分配到二团当了电工。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华大剧团排演了一出独幕剧，叫《吃精病》。这出戏里头有两个美国大兵的角色，但当时演员队伍里没有大个子的演员。导演夏纯发现灯光组里那个叫朱旭的个子高，鼻梁也高，还是个大眼睛、大嘴巴，化上妆肯定能像外国人，就让他客串了这么个角色。没想到这个只有几句台词的群众角色让朱旭演得格外出色，引起了剧院领导的注意，朱旭也就从华大转入了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从灯光师到演员，正式开启了他的戏剧人生。1952年成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22岁的朱旭就此成为了北京人艺的演员。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朱旭先生塑造过数十个性格独特、色彩鲜明的人物形象，他的表演风趣幽默、细腻传神，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创作巅峰时期的人艺舞台上，朱旭出演了《推销员之死》《红白喜事》《 哗变、芭芭拉少校、屠夫等多部经典作品。我们也从下面这几个小片段里来感受一下朱旭先生丰富的舞台表现力。 你看看你，你是怎么帮助我的吧？你先教唆我的儿子不认他老子，然后你命令他去死，他死在了莫斯科的郊外。你们在达豪集中营杀害了我的朋友赫尔曼，被你杀害的人你都不认识，这就是事物的奇怪之处啊！被你杀害成百上千万的人，你这个杀人工厂的总经理，你还恬不知耻地跑到我家里来啊！你看看吧，啊，我的肉铺被你糟蹋成什么样子了，连我的生日都让你霸占了。 威利一辈子都是推销员，对一个推销员来说，他的生活没有结结实实的根基，他不管拧螺丝钉，不管解释法律，也不管开药方，他要一个人出去闯荡，靠的就是脸上的笑容和把皮鞋擦得锃亮。当人们对他没有笑脸了，他就灾难临头了。 这小侄儿啊，你说说我哪一点对不住你了？ 爹，你这是怎么了？ 啊，我们那副校长跟你不是沾亲带故的啊？啊，他说我干部，啊，说我尿在他，说我儿子死了两年了，还让他在家里守寡呢。 那你不会和他辩论呢？哦，那真理越辩越明。 辩论呢？我揍了他了！我。 你把那副校长给打了？ 我打了。他有什么本事他当副校长啊？我这一回高低不干了，除非他请我来，我怕什么？我是李修干部，李老修还能去北戴河疗养。 他金矿师做的错误是解除我的职务，事后是我顾全大局才没有犯更大的错误，我不能为了证明我个人是否正确就危及全船的生命。 你有没有看过马瑞克为你记的这本健康情况日记？ 我当然看过这本精彩的文件了，没错，我都看了。我这一辈子我还没见过这么处心积虑把谎言捏造似是而非的流言蜚语凑到一块儿的大杂烩。 从仁义离休之后，朱旭先生并没有彻底离开舞台。尽管已经是七八旬的高龄，但只要是剧院需要，他就仍然以高昂的热情参与到排练演出中。2011年，他在话剧《家》中饰演了高老太爷。2012年，北京仁义建院60周年，82岁的朱旭再次站在了仁义的舞台上，扮演了《甲子园》中的姚半仙儿，这也是他塑造的最后一个话剧角色。从1952年到2012年，朱旭先生在他最爱的舞台上站了整整一个甲子。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我们共同缅怀敬爱的朱旭老爷子。对于北京的观众来说，朱旭先生在仁义舞台上为大家带来了许多经典的人物塑造，而对于全国范围的观众来说，更多人是通过影视剧作品来认识朱旭先生的。有人说朱旭是大器晚成，更有人说他是老来红。1984年已经54岁的朱旭才初涉影坛，但从此成为了银幕和屏幕上的常青树。他先后参演了《红衣少女》《清凉寺的钟声》《变脸》《洗澡》《刮痧》等电影，还有电视剧《末代皇帝》《大地之子》《似水年华》《沧海百年》《日落紫禁城》等等。他是观众心目中儒雅的君子，慈爱的长者，也是一位可爱的老头。 在大家心目中，朱旭先生就是老戏骨的代名词。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早年间朱旭先生是有严重的口吃症的，以至于人一开会都不敢让他发言，还被同事评价为台上口若悬河，台下结巴磕。那时候的朱旭觉得很伤自尊，甚至怀疑过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做演员。但是最终他在导演和同事的鼓励下，下定决心以勤补拙，找到了克服口吃的妙计，就是不打草稿，想到便说，按照生活去扮演角色。话剧大师洪深有句话叫会演戏的演人，不会演戏的演戏。这句话是朱旭先生一生的表演座右铭。但凡是看过他表演的人，最深的感触就是自然、朴实、放松。有人甚至说，有的写的并不好的角色，到了朱旭老师那儿都能给救活了。这大概就是老爷子最神奇的地方。不过这些看似的不经意，其实都是朱旭下了笨功夫得来的。别人是看剧本、读剧本，而朱旭先生多年的习惯是抄剧本。他会把剧本抄成纸条放在身边，随时拿出来看，一直到这些台词画在他身上，这个人物角色活在他身上为止。1984年，朱旭先生在电视剧《末代皇帝》中扮演了老年溥仪，而青年溥仪的扮演者是当时还是新人的陈道明。朱旭在剧中第一次亮相，一句台词都没有，就光靠着背影的表演，就能让人感受到这个角色身上承载了太多的故事。观众也立刻接受了这个前20集没有出现的新溥仪。电影《变脸》也是朱旭先生非常重要的一部代表作，他凭借变脸王这个角色拿下了东京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影片的开头有一段朱旭在街头表演变脸的绝技，拍这场戏的时候，剧组所有人都来了，都想看个新鲜，因为在场的人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变的，就连导演吴天明都在剪接台上纳闷，到底变到哪儿去了。可是任凭别人怎么问，朱旭都守口如瓶，这是人家的绝招，我不能说。 您慢点吃，慢点啊，都是你的。来，狗娃，你告诉爷爷你家在哪儿啊？ 我家就来这儿，爷爷。 我是问你老家在哪儿？ 老家大水淹了。 你姓什么？ 我爹说姓刘。 你爹？那个人是你爹？胡说，他是你爹？哪有亲爹卖儿子不流眼泪的？他是个人贩子，爹，王八蛋，狗日心太狠了，我对猴子也下不了这么死手打的。这小苦瓜遇上黑心萝卜了， 爷爷。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朱旭先生去世之后，记者从朱旭的儿子那里了解到，老爷子离开的时候非常安详，但老爷子还有一个未达成的遗愿，就是还想继续上台演戏。说到这儿，我想很多人应该都不知道，朱旭先生其实一直都是经典话剧《茶馆》中于世之先生所饰演的王立发这个角色的 B 角，但他几十年来一次都没有得到过上场的机会。 1992年茶馆告别演出，因为当时于世之先生身体不太好，很多人都认为那次朱旭有机会上场，但很遗憾他还是没有演成。这件事儿是到了濮存昕这一辈演员再演茶馆的时候，请朱旭等老艺术家来给他们讲评人物角色时才知道的。老爷子说，你们知道吗，我是茶馆里从来没有上过场的王立发。虽然他对台词对舞台调度都烂熟于心，但就是没有上过场，不得不说是朱旭先生演艺生涯中留下的一个遗憾。刚才我们说了不少朱旭先生在舞台上和出演影视剧作品的故事，那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呢，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就是朱旭先生的这一面了。对于生活中的朱旭老爷子，大家可能就不那么熟悉了。说到老爷子这个称呼，朱旭先生曾经在接受采访时候透露过，这个称号其实就是来自他当年拍摄的电视剧《末代皇帝》，他饰演的老年溥仪在剧中就这么个称呼。而在现实生活中，老爷子也是朱旭先生身边的人对他最亲切的称呼。朱旭先生手巧爱动脑，这是剧院公认的，他大件能修沙发，小件能修马蹄表，爱下围棋，是业余围棋三段，会拉胡琴，当年曾经向梅兰芳的琴师江凤山先生学过拉胡琴。在话剧《名优之死》中，他扮演的琴师操琴上阵，功法娴熟，让观众惊叹。京剧唱得一级棒，在央视的全国青年京剧演员大赛颁奖大会上，他就曾被特邀出席，清唱了一段《甘露寺》经典选段，被梨园行名家评为有神有味。老爷子生活趣味浓郁，可以给孩子们亲手做鸟笼子，也可以闷在屋里一个人给小鱼接生。他做的风筝曾经参加过北京风筝协会的展览，甚至有人说他这一点很像曹雪芹。他喜欢拉着于世之去钓鱼，经常跟英若成在一起喝酒下棋，即便是在劳动的时候，朱旭先生也是个爱琢磨的人。曾经大家以为他不见人影是去偷懒了，没想到他为了铲更多的土，竟然找老乡借了一辆车。幽默也是朱旭先生身上的另一个标签，比如在电视剧《末代皇帝》中扮演老年溥仪，朱旭就调侃说，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没有我，劳动改造我来了。金婚纪念日，酒店没有看清，把夫人宋雪茹的名字写成了宋雪佳。老爷子开玩笑说，你是从菲律宾吕宋岛来的大雪茄，好烟呐。朱旭先生的妻子宋雪茹女士同样是北京人艺的优秀演员，曾经塑造了《骆驼祥子》里的小福子，《小井胡同》中的春喜等角色。他们二位自从1957年结婚以来，携手走过了60年风风雨雨，一直是大家心目中的模范夫妻。宋雪茹女士2015年离世，去世前她把朱旭先生的人生和艺术道路写成了一本书，叫老爷子朱旭。他留下的这部真实生动的记录，能让我们对朱旭先生了解更多，也让我们感受到一位妻子对丈夫深深的情谊。老爷子朱旭这本书目前正在北京故事广播的纪实传奇节目中播出，更多关于朱旭先生舞台上生活中的故事，大家可以继续关注。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9月15号的时候，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先生去世。消息一传出，熟悉朱旭先生的、曾经跟朱旭先生有过合作的不少演员都纷纷用文字表示了哀悼。咱们也能从这些文字中看到其他人眼中的朱旭先生是多么的可敬可爱。 仁义的老艺术家蓝天野先生在朋友圈里写道：朱旭，我陪你演了你第一次话剧，也跟你合演了你最后一次舞台剧，我送你一程。旁边配了一张今年一月蓝天野先生推着轮椅上的朱旭先生参加老爷子朱旭首发式的照片。蓝天野说，从1949年在华北大学第二文工团相识，到后来的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直至北京人艺，我们一直都在一起。他演的第一个戏就是和我一起，那是一个独幕剧，我演一个老工人，他演我的徒弟。虽然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没演过戏的高中生，但从第一次登台，他的表演方法就是对的，没有虚假的概念，不娇柔造作，特别灵，有悟性。后来他拍影视也是一样，非常自如，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然的松弛和天生的幽默感，无论影视舞台都非常精彩。演员黄磊曾经和朱旭先生是住一个小区的邻居，黄磊也用文字记录了他和朱旭先生之间的交往。1989年仁义上演了话剧《哗变》，我深深地被台上的一个演员吸引了，那就是朱旭老师。他在舞台上风趣幽默，活灵活现。看完之后回家问爸爸还有没有这个戏的票，他说没有了。我和他说我再想看一次，于是爸爸给了我钱，我生平第一次买票看戏，看的就是朱旭老师主演的《哗变》。后来在很多的舞台剧影视剧中都看到朱旭老师炉火纯青的表演，也慢慢体会到他那无法让人攀越的艺术人生。在我们两个合作的时候，他经常会跟我们讲起他童年的事情，他小的时候在东北一个人过年和一只狗的故事。每次讲的时候我们都会跟着一起笑，然后还会跟着一起哭。有几年我们住在一个小区，我拍摄我的导演处女作《似水年华》时，心中一直想着有一个父亲一样的角色，于是就想到了朱旭老师。后来他来到了乌镇饰演齐叔，他每次拍摄时我都会痴痴地望着监视器，觉得自己是在做梦，想到了自己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在剧场里仰望着他的样子。齐叔远行去了天国，他会在那里开心地继续喝着小酒，唱着他喜欢的京剧，拉着胡琴下着棋，温暖地微笑着。演员蒋文丽是朱旭先生的干女儿，他说自己和朱旭老师可以算是莫逆之交，老爷子教给了他太多东西。2009年朱旭先生在蒋文丽的导演处女作《我们天上见》中扮演了老爷这个角色，还拿到了第一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以及2011年的金鸡奖特别影人奖。我们天上见讲的是一个小女孩和老爷一起生活的故事，片中的小女孩小兰和老爷的故事 70% 都曾经发生在蒋文丽自己身上。电影中小兰每每不开心的时候，老爷就会手搭凉棚扮一个孙悟空的动作来逗她开心。当小兰为老爷病重而默默哭泣的时候，已经卧床不起的老爷拍了拍她的背，费力地为她又扮了一次孙悟空。现实中朱旭先生住院，蒋文丽曾多次探望，在他去世前一周，蒋文丽最后一次去看望的时候，老爷子躺在病床上，也最后一次为蒋文丽扮了那个孙悟空的动作。有观众曾经这样评价说，朱旭老爷子就是我们中国人心目中最好的父亲和爷爷的形象，如今斯人已逝，但老爷子爽朗的笑声将会永远留在仁义舞台上，也留在每一位热爱他的观众心里。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